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富翁的真相，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诚心是你纪念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第二集，富翁落网。 在押犯徐晶在803锲而不舍、富有技巧的审讯中，供认了参与黄金走私的犯罪事实，同时交代出在他关押前，严强曾经托他销售10公斤黄金。当803去追查严强时，此人户口空挂，来无踪，去无影。如果找不到严强，拿不到黄金，此案仍是一纸空文。为此，803设法先找到了严强的女友小燕，做通了他的工作。当严强得知公安局在找他的时候，他惊恐万分。在小燕的一再规劝下，他终于答应和803在淮海路老大昌咖啡馆碰头。可是当803赶到老大昌的时候，却只见小燕孤单一人在默默地喝着咖啡。 小燕，严强呢？ 他担心你没有抓他，所以不敢来。 不是说好了吗？我们只是找他谈谈。小燕，今天我代表的不是我个人，是政府的执法机关，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再说法网恢恢，如果我们要抓他，他能逃到哪儿去啊？他能躲一辈子？到时候啊，他连后悔都来不及啊。 昨天晚上高升要我们两个一起逃到广东去。 高升是谁？ 哦，他是小强姐姐的前夫，是个大老板，小强什么事都听他的。 那你怎么说的？ 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跟小强说，要逃你一个人逃，不过从此以后我们俩就一刀两断了。 现在他人在哪儿？ 他就在外面。 好，你马上把他找来，你对他说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否则他的性质将会发生变化，现在还能算他是自首。 好，我这就去叫他来。 当小燕走出老大昌时，埋伏在四周的沈西等人暗中跟了上去。严强仗着自己熟悉地形，躲在一个四通八达的弄堂口观望动静。处于热恋中的他，毕竟下不了决心斩断和小燕的这段情丝。当他再次证实803的许诺后，终于跟着小燕来到老大昌。 经过803一番工作，声泪俱下的严强心甘情愿地迈进了公安局的大门，投案自首。 严强，那10公斤黄金呢？ 是高升的，他上个月从珠海带回上海的，最近销路不好，日华金饰品商店不收，所以他让我帮他去推销。 现在这批黄金在哪儿？ 在他家中的大衣柜里，藏在一个黑色的靠克箱中。 你能肯定吗？ 上次得到消息有人告发他，他曾经转移过，那回我们都逃在外面，天天提心吊胆，那日子也真是不好过，听到警车声俩腿就直发软。说真的，我真的不想再逃了，真的。 这批黄金到底还在不在他家中？ 前几天我还见过，如果没啥意外，那肯定在。 高升是你什么人？ 在我姐姐去阿根廷之前，他跟我姐姐好过，那时候他还是个穷光蛋呢，连工作都没有。现在他发了，是个百万富翁，他和他姐姐住在一起，在上海有一家公司，两家厂，在珠海还开了个店。他发财后缺帮手，所以他让我去帮忙。 那你们有没有约好什么时候再碰头呢？ 他今天肯定会来找我，昨天我们分手的时候他说如果搞到机票让我们马上就走，我估计他今天会来送机票的。这样吧，我打个电话回去问问。 你家里不是没人吗？ 我妈刚从外地回来。 好吧，打。 妈，我是小强啊。 哎呀，你在哪儿呢？一整天不回家。 我陪小燕在玩，我们现在在南京路。妈，有人找过我吗？ 你快回来吧，高升来过电话，他说马上就过来。 好，我马上回来。他马上就到我家去。 好，我们这就去会会他。 你们要当心啊，他有功夫。 这你放心。你们两个进屋以后啊，如果高升在，等上一刻钟左右。小燕，你找个借口出来，比如啊买香烟什么的，然后我们再进去。如果高升不在，我们就不来打扰了，省得让你母亲操心。不过啊，今天的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听懂了吗？ 我懂了，懂了。 好，你们坐一会儿啊，我去布置一下。 怎么样，班里子？ 你马上去开张拘捕证。法律规定，私带黄金50克以上进关就是非法的。高升已经触犯了我们的刑律。 是。 小李， 在。 通知司机，马上出发。 用几辆车？ 两辆。 好的。 有其他通道吗？ 没有。 好，你们先进屋，设法拖住他。一刻钟以后呢，小燕出来报告个消息，记住了。 记住了。 沈西、小李，你们等会儿跟着我进去，其他人屋前屋后各就各位。 是 是。 刘队长， 他 的车停在我们家门口，他肯定在里边。 好，那小燕就不用出来报信了，我们还是等一刻钟以后再进去，这样不会引起怀疑。 803，抽烟吗？ 我有。 这倒有点像法国贩毒网这部电影啊，没日没夜的追捕。 确实，他们已经有50-60个小时没有合过眼了。 可如今依然精神亢奋，仿佛在巍巍群山中刚刚发现一个还不知深浅的暗洞。他们没法让自己停下来，因为稍有怠慢就会前功尽弃。 到点了吗？ 嗯，差不多了，走。 谁呀？ 严强在家吗？ 他在家。 请问你们是哪儿的？ 我们是公安局的。 你们找我干嘛？ 找你啊，了解些情况。请问您是？ 我是他的母亲。 那这位先生是谁呢？ 哦，我是小强的朋友。诸位辛苦了，来抽烟。 我不抽烟。 是不是小强又在外面犯了什么案子？哎呀，他母亲在外地照顾不到，我是常劝他别惹祸。你看看，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哎，小强，有什么事啊？你好好跟公安局交代清楚，要主动，别让他们白跑一趟啊！ 请问先生，您贵姓？ 哦，我忘了介绍了，我姓吴，名勉。 吴勉，你在哪儿工作？ 鸿盛贸易公司经营部经理。 住哪儿？身份证带了吗？ 这就没必要了吧？ 治安条例有规定，凡有关部门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每个公民都应给予配合。 身份证没带哦，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身份证号码，31016754986。 谢谢。我看我们是不是先到隔壁房间去谈谈？ 好，请。 803把他们带到隔壁房间以后，沈西马上和派出所联系。令他吃惊的是，吴勉的工作单位、住址甚至身份证号码完全属实，一字不差。那这个人是谁呢？真的不是高升？而当时的情况根本无法询问严强和小燕，甚至连眨个眼做个暗示都不行。803灵机一动，有了主意。 这样吧，严强在这儿谈案影响你母亲的休息，她刚从外地回来，够累的。你们啊，一块儿跟我到局里去谈吧。 我也去。 是啊， 没这个必要。 嘿，既然你是他的好朋友，那就帮忙帮到底了。 我还有事呢。 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的。 如果我不去呢？ 那就不够朋友了。我看你啊，倒挺讲义气的。走走走，走吧。 803故意让严强、小燕和那个人分坐两辆车，一上了车就真相大白了，那人确实是高升。这第一个照面就给803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无疑是个非同一般的对手。到了局里，他把吴勉单独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吴勉先生，把你的姓名、地址、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写一下。 好啊。给。 吴勉，1956年4月6日生，对吗？ 啊， 把他押下去。哎， 是，走。 你们怎么无故抓人呢？ 就凭你冒名他人，我就有权拘留你。 我要控告你们。你知道我是谁？我他妈的是四个公司的老板，在上海滩赫赫有名。你们去打听打听。你们 走， 会有你身边的时候。咱们等着瞧吧。 803， 嗯， 司机问车还要用吗？ 对， 我看今晚就让大伙好好睡上一觉啊。 不行，马上出发。 嗯， 不拿到这10公斤黄金啊，我心里就不踏实。只要这黄金到手，我放你们3天假。 哈，好，哪天我也告你一状。 哦，那罪名呢？ 办案狂。 严强他们呢？ 在那头办公室呢。 通知他们一起上路。 那这小子你准备怎么处理？ 咱们啊，说话算话，今天把事办了就放他回去。 这不便宜他了。 他是自首又有立功的表现， 根据他的罪行啊，现在取保候审，你看怎么样？ 好，听你的，我的队长， 走，马上上路。 是。 正当八零三沈西昼夜不停地去追缴赃物时，当啷一声铁门响，高升被投进了阴暗而又拥挤的牢房，他顷刻间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就在刚才他踏进公安局的时候，还神气的像个腰缠万贯的富豪，不，他确确实实是个腰缠万贯的富豪。他希望这一次也只是一场虚惊而已，像前两个星期一样，他照样可以逢凶化吉，凭自己的那些关系网，凭自己的智谋以及金钱，他不相信谁能制服他。想起上回那次险情，他不免还有些得意。那天晚上他正跟两个外地的市级母子在玩牌，虽然当时他输得很惨，可他仍不失大将风度。 来，你的。好，押，快押。 好，我押500。 我不要。 我也不要。 你的。 我要。发牌。 再翻张牌。 两对吧。 我不要，我不要。 我面上只有两对儿，你是同花顺子的架势啊？你叫？ 2000，怎么样？ 满。再加10000。 哦，你想凭这副牌翻本？好吧，我成全你2牌。 哎呦，哎呦，还真是顺子 呀！妈的！你真是同花顺子， 怎么样？再来吧。 来来，哎，算了算了，大哥，别玩了， 我就不信。再来， 好，来来来， 好。 有人？ 不行，把钱藏起来。 你快把钱藏起来，快！ 慌什么？小江，去看看是哪鬼孙子。 谁呀？ 是我，吴冕。 他妈的， 大哥， 吴冕。 大哥， 吴冕，你跑来干嘛？ 大哥。老王打电话找你一天了， 什么事？大惊小怪， 出事了？ 怎么？说呀！好好，今天到此结束，改日再聚啊！ 啊， 来，小强，送客， 哎，走了， 再见啊！ 到底出了什么事？ 千筒告发你， 告发什么？ 黄金的事儿啊！ 他妈的，这个混蛋！老子待他不错，进去当咬人的狗。 是不是透个口气儿，叫他收敛些，不然收拾他。 不，公司还有多少现金？ 大概还有几万吧。 这事交给你去办，你跟老王去联系，给他15000，叫他去活动活动，把这事遮过去。 好， 另外给千筒5000，堵住他的嘴。 那你这儿， 我暂时回避一下。你跟老王说，我到广东去了。通知我姐姐把那些黄金马上转移。 好的。 小强， 嗯， 在我没回来之前，你暂时别回家，在外面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哎，吴冕， 哎， 一有消息立即通知我。 好， 现在都走吧。 好，哎，把灯关了。 果然不出几天，高升又顺顺当当地回到上海。 怎么样，小强？ 嗯， 像我这样有身份的人，这点小事儿还不跟过眼烟云一样？ 哎，大哥，这几天我东躲西藏的，日子不好过呀。 好，今天为你压压惊，玩个痛快啊！你把那两个赌客再帮我找来，今天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哎，算了吧，别找了。 怎么？ 这两家伙是海洋马戏团变魔术的？ 真的？ 当然， 这，他妈的耍花招耍到我头上来了！你给我听着，如果你不把那两个家伙给我找来，我就找你问罪。 好，好，我去。不过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说。 我姐又来信了，问你事办得怎么样了。 妈的，你小子，又把你姐拉来当挡箭牌。我现在有钱了，女人算他们什么？实话告诉你，就是出国，我也不会到阿根廷这种穷地方去。等这笔黄金了了，我就到北京去签证。我这个人就喜欢冒险，这儿对我来说太小了。 哎，大哥，这次你去哪里？ 加拿大，不过那也只是个跳板。看在这两年你跟我东奔西闯的份上，等我在国外混出个样子了，我会把你接出去的。 哎，谢大哥了。 想起出国的事，高升在牢里更按耐不住了。他暗自寻思，只要公安局搜不到黄金，那最多只能拘留他15天，一旦出去了，他仍然可以远走高飞。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回他是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对手803。此刻803沈西敲响了他家的门。 谁呀？ 你们找谁？ 这儿是高升的家吗？ 是的，请进。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是高升的姐姐？ 是的，他人呢？ 高升啊，因为走私黄金已经被我们拘留了，这情况你知道吗？ 他做的事从来不跟我说。 据了解，他在家里还藏有10公斤走私来的黄金，你有没有见过？我们希望你啊能配合我们。 我没有见过。 我们不会无的放矢，所以我想如果你见过，那就主动交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真的有10公斤黄金，这么大一笔财产，我弟弟不会交给我的。不信你们搜。 那好，这是我们的搜查证。 搜。 哎，803，你看，扣个钱。 敲开。什么都没有。沈西，你们继续搜，把地板撬开，我就不信搜不出黄金。 是，来撬，撬， 地板撬开了，但是仍然没有搜出这10公斤黄金。803走到外面去找留在警车上的严强。 严强， 嗯， 这10公斤黄金，你到底见过没有？ 见过，我肯定见过。难道靠个箱里没有？ 是不是会转移到其他地方？ 这我不知道，但我用脑袋担保，这10公斤黄金肯定在。 刚才播送的是《富翁的真相》第二集《富翁落网》。 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徐新华，录音合成王清，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顾达。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高升由王肖兵演播，严强由谭维红演播，小燕由季红演播，高英由于红演播，徐晶由程玉珠演播，许文由傅冲演播，女经理由魏思云演播，喜宝由徐富演播，赵丽由舒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云芳、徐红、宋子平、苏东升、叶新民、姚基文等。解说丁建华。系列广播剧《刑警八零三》，富翁的真相，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 三集，负隅顽抗。 经过八零三一番工作，严强终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并供出这10公斤走私黄金的真正主人乃是声称拥有4个公司的百万富翁高升。在捕获高升时，他却狡黠地冒名他人，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是他的把戏很快被803识破。可是803到高升家去搜缴赃物时，这10公斤走私黄金仍然不见下落。如果没有这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此案不仅难以成立，到时候高升也有可能逍遥法外。经过一番冷静思考，803决定去攻破高英这道难关。 哎，这儿呢。沈西，你把人都带出去，到车上等着。 怎么？ 我想单独跟高英谈谈。 好。 哎，我们走。 好，走。 高英，现在只剩我们俩人，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说吧。 你跟你弟弟的感情特别深，是吗？ 我们父母亲在前几年相继去世，在上海再没有别的亲人了。 嗯。 要是他再有个三长两短， 叫我怎么活呀？ 我完全理解你对你弟弟的感情，可要是他犯了罪，你还一味的包庇他，这是对他的爱吗？你想过你自己的后果吗？如果你父母在世，他们会怎么说呢？ 我不愿伤害他，我不能没有这个弟弟了。 高英，你受过普法教育吗？ 在厂里学过。 包庇、窝藏赃物是犯罪行为，这点你不清楚吗？这十公斤黄金肯定存在，天知地知你知我也知，要是我们自己搜出，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肯定能搜出，只是时间问题。到那个时候啊，你就后悔莫及了。你不是不知法，而是明知故犯，那就罪加一等。不过我可以等你，可以给你时间去思考，去斗争，去战胜自己。 让我想想。 如果你想通了，这能算你是认识问题，可态度在于你。 能不能明天再说？ 为什么要明天？ 明天我自己到公安局找你们。 这一个晚上对你这么重要？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了，现在就是你说的明天了。 那你们能不能明天早晨九点钟来？我保证把黄金交给你们。 你这个态度很好，可为什么明天能交，现在不行呢？是不是你已经把黄金转移了地方？ 这怎么说呢？ 在什么地方？ 在我干活的厂里，我把它藏在更衣箱里，等明天上了班我把它取来。 今天就不行吗？这样，我们有车。 不，现在深更半夜的。 你是不是有顾虑，怕搞坏你的影响？我们信任你，我们用车把你送到厂门口，你自己去拿。 这 高英，你不卸下这个包袱啊，这一个晚上，这几个小时，你能轻松吗？ 好吧，我去取。 803在厂门口等了十分钟左右，高英从里面出来，他从手提包里取出了一包黄金交给了803，至此这桩黄金走私案才初露端倪。803沈西当即赶回局里逐一清点，内有金戒指261枚，金鸡心102只，手链71根，金项链149根，全部标有澳门金行大丰的印记。经过了几天苦战，803严峻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纹。 哎，我说803， 嗯， 这回大功告成，该好好犒劳犒劳咱们弟兄们了。 就是， 啊， 哎，拿烟拿烟。 哎，这还仅仅是开场呢。 耶，又来了，还仅仅是开场啊？ 沈西， 啊， 你想过没有？ 是吧？ 这黄金怎么从澳门走私进来的？又怎么到高升等人的手里？怎么堂而皇之的在国营商店出售？而高升呢，哪来那么多钱？10公斤就是100万。他走私黄金的流通资金有那么多，况且还远远不止一次。到目前为止啊，这案子只露出冰山的一角，咱们要做的还多呢。 我说总不至于把我们当做机器使唤吧。 哎呦，啊，累死了。 那好好好，我说话算数，放假3天。 哎呀，真的， 哎，3天。 不过不准跑远，一旦有情况立即报道。 行， 哎呀， 去吧去吧， 恐怕我这一躺下3天都醒不了。 那好啊，就在这儿啊，为你铺张床。 哎，别，哎， 你小子3天不见史红就憋不住了。 哦，行了，803，别逗我了，看看你自己吧。 怎么？ 我看你啊，上下眼皮都打仗了，还不睡觉去？ 好好好，都走。 美美睡上一觉，明天晚上到我家聚餐，我有好酒招待。 哎，真的， 算数啊！ 不错不错啊！ 他说到现在，还是这句话最够刺激。是吧？好了，再见了，拜拜了。 好，再见啊，再见。 清晨，一缕缕新鲜的空气渗进了牢房。一夜未眠的高升眼球上显出了一条条细细的血丝，同监犯纷纷睁开睡眼，打量着他这个新来的囚犯。高升蹲在一角，还是想着他自己的心事。 哎，小子，你怎么进来的？啊？哎，说话呀！哎，怎么你是个哑巴？啊？哑巴说话呀， 他这模样准是个强奸幼女的。 来吃饭了啊，开饭了，开饭了 啊，吃饭了，吃饭了， 大碗 给我拿过来。 哎，饭盒，饭盒，哎， 这你的，头还有谁没饭？幺七幺三呢？ 我这，我这，我这。 哎，幺七幺三，快点。 哎哎哎哎，叫你呢，吃饭了。 饭了？什么？哦，吃饭了 啊，快点啊，这是你的 哦。 快点吃啊！哎，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哎，拿过来。嗯，什么？你的饭拿过来，这是规矩，你懂吗？刚来的得孝敬我这个龙头。反正你现在油水还足着呢，饿上几顿没关系啊。 谁说的？ 在这扇铁门里，老子说了算。 我倒要看看。到底谁说了算？ 哎，你你反了是吧？小弟们，给我上！ 是 是， 咱们俩先较量较量。 哎呀，我哪样？去呀！哎呀，哎呦哎呦， 叫开手！ 叫开手！ 谁敢开手？ 谁敢声张，我就找谁算账。从现在开始，我是这儿的龙头。都听到了吗？ 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听你的， 爬起来。哎呦， 这盒馊饭老子见了就恶心，谁想吃啊？谁想吃？你想吃吗？ 不敢不敢。 我可以给你，但今后你得乖乖的听话，懂吗？ 是是。 高升制服牢里的龙头，只是想少受人打搅，清静地思考一下对策。他估计这两天准会来提审他，不管黄金是否搜出，他都得做好两种打算。根据他的经验，无论采取什么策略，他一定首先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给对方来个下马威。可是他等了三天却毫无动静，直到第四天下午，他才在审讯室里再次见到刘刚。 坐下。叫什么名字？ 高升。 几岁？ 34岁。 籍贯？ 东北。 什么职业？ 宏盛织品公司，华文时装公司，珠海拱北商厦董事长兼总经理。 知道为什么进来吗？ 我正想听你告诉我。 你自己犯了罪还不清楚？ 我没啥问题。我高升在上海滩有一半人知道，被你们手铐这么一铐，今后叫我怎么做人啊？我有3-4个公司，这么一来每天损失是10万左右，关10天就是100万。说实话，你们怀疑我可以，是否先放我出去？我用公司的资金担保，你们要我划多少款子到公安局啊？我照划，等你们查清了再来处理我，怎么样？ 你要清楚，这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法机关，不是交易所。 既然你代表执法机关，我倒要问问你，凭什么抓我？ 这些东西你不会不认识吧？ 我不懂你的意思。 这是你的罪证。 笑话吓唬我。我高升堂堂一条东北汉子，竖着八尺躺下来照样八尺，怕过谁？ 高升，你好大胆，竟敢在这儿耍流氓，把他押回监狱去。 是， 你等着瞧吧你！你怎么把我押进来？怎么把我放出去？ 好，这场戏够精彩的。 哼，不打掉他的嚣张气焰，他那场黄金梦怕是醒不来了。 那下场戏该怎么演？ 冷处理，这也是场心理战，把他撂在一边十天二十天不理他，到那个时候啊，他自个儿心里都会打颤。 哼，要是个个都像他那样，那咱们公安局就够忙活的了。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在啊，对他那几个公司要逐一查清，这里面大有文章。 是不是先摸摸底？ 嗯， 然后再杀个回马枪。 对，不过你只说对了一半。 哼，又卖关子了。 哎，这里啊可大有学问呐。 哎呀，看来警校只是个初级班，跟上你几年呐，我也可以混个研究生了。 社会本来就是个大学校嘛。 哎，下个节目是什么？ 调查。然后做好充分的准备， 嗯， 选择一个最合理的时机，第二次提审。 高升被押回牢里，一关竟十多天毫无动静，这下他有些坐立不安了，他这才意识到他已经输掉了第一个回合。凭他以往的经验，他想用高傲的态度和金钱的魅力从精神上摧垮803的防线，可是结果却是他自己的精神防线被动摇了。可他依然很自信，他期待着第二个回合。与外界隔断了联系，过去的一切却像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想的最多的莫过于他母亲弥留之际，他闯荡江湖的前夕。那时候他踏着黄鱼车奔波于大街小巷，凭着自己的力气在尽着晚辈的一份孝心。 妈，我回来了。妈，这是我刚给你买的。 别多花钱了，我吃不了那么多呀。 妈，我就是要看到你吃饱吃好，过上好日子。 生儿啊，我只要能看着你平平安安，就心满意足了。我的日子是不会长了。 妈， 你得答应我，将来成个家，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你爸和我都是安分的人。 妈，正因为你那么安分，才苦了一辈子。 唉， 妈，你放心，我会尽我的孝心的，我会光耀我们的祖宗。 你呀，别给我惹事儿就行了。 高升母亲对这个不安分的儿子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刚进厂不久，他就因为与人斗殴被强劳，80年又因为赌博诈骗被判处1年半徒刑。但是过去的教训以及母亲临终前的叮嘱都没能使他清醒。他立志要出人头地，他的信念，他那日益膨胀的欲望，在与他的女友严敏波波折折的恋爱中显露得格外明显。 你怎么不说话？ 说什么好呢？ 为什么这些日子老躲着我？ 我是想和你说清楚，但我 很难说出口，是吗？ 不管怎么说，我们相好了那么些日子，现在 就直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要出国了。 什么？难道就是那个你才认识半个月的阿根廷华侨？ 是的。 你没想过后果？他真是你所向往的吗？ 但总比现在好。 就凭他那个小饭馆， 至少生活有了着落。可你能给我什么保证呢？凭你踏的那辆破黄衣车，凭你满身的臭汗，我心能踏实吗？ 严敏，你真是目光太短浅了。不出几年，我会有他十倍的财产，你会后悔的。 你尽在说空话。 当年刘备关公张飞受了多少挫折，后来呢，刘备不是当了一国的君主吗？ 你这些话我都听够了。高升，我们还是分手吧，你不可能满足我生活的要求。 你的要求实在太低了，我为你可惜。再见。 和严敏分手之后，高升下决心在自己40岁之前一定要搞到1000万人民币，不管是什么钱，哪怕是烫手的带血的也绝不放过。他也要为自己编织一个金色的梦，这个金钱梦即使在他身陷囹圄时，他仍不甘心让它破灭。他深信每个人，包括公安人员，都有自身薄弱的一面。他估计803不精通经济犯罪，那他自己就得想方设法把803的思路引向歧途。事隔20天，当803第二次提审他的时候，他感到这个机会来了。 高升，知道为什么今天提审你？ 想不出什么高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高级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司法局，关于在押人员坦白检举、争取从宽处理、立功赎罪的通告，听了吗？ 我不偷不抢，吃喝嫖赌也不沾，听了通告我也无事可揭发呀。 今天你要明确，第一，这次承办你案子的是刑事侦查部门，是讲事实不凭怀疑；第二，关于你问题的性质，不是什么错误，也不是违法，而是犯罪；第三，今天提审你的意图你要明确，因为这是两院两局通告规定日期的最后一天，你切莫错失良机。第四，你讲话得有分寸，对问题有顾虑，我们可以理解，时间太长我们就会考虑你是否故意隐瞒顽抗，前者是思想问题，后者是态度问题。 我看过刑法，我的问题最多是一般的投机倒把。 为什么？ 这我懂。 那要不要我宣读人大常委会关于投机倒把的补充条例？ 补充条例。 高升，今天是你最后的一天，你如果还要犹豫不决，那就失去从宽机会。失去从宽对你意味着什么？对你家中唯一的亲人，你的姐姐将意味着什么？你好好想想。 我姐姐老实，她对我是真正的关心呀、啊。我请你们不要伤害她。 你不要曲解我们的意图。 不要伤害。 我提醒你搭末班车没有恶意。我们更不想伤害你和你的亲人。但是，今天再不提醒你，你就没有机会了。 我有走私黄金的问题，今天我谈出来算不算我主动坦白？ 今天交代当然算你主动坦白， 在通告期内，如能检举揭发，还可立功赎罪。 我这些黄金是上月初从珠海带回来的。 谁卖给你的？ 澳门的许文，他是澳门黑社会友谊堂的副会长。 那他怎么从澳门带进关的？ 有时候是他自己开车带进来，有时候是叫水客带进来。 你搞过几次？ 三四次。 是三次还是四次？ 四次，每次十来公斤。 你的钱从哪儿来？ 公司的资金。 你怎么能把走私黄金拿到国营商店出售？ 每次许文带来黄金，都到珠海富丽宾馆经营部开张发票，付给经营部3%的手续费，有了他们的发票，就可以在国营商店里出售。他们有黄金经营许可证。 这样就由非法转为合法，是吗？ 是的。刘队长，我要揭发一件事。 嗯， 我要立功赎罪。 这我们欢迎。 许文布置了一个更大的走私活动。 说。 我们已经筹备了几个月了。 怎么个行动？ 从5月份开始，由一个姓苏的司机分批运进来，一共是200多公斤。我出了200万，许文400万，付庆400万，另外3个朋友也凑了1000万，一共是2000万。黄金藏在一个居民点里，我去过3次，一包一包的用报纸包好，再用塑料袋给贴好，放在一只箱子里头，箱子再放进装快速面的牛皮纸包装箱里，有锁片、手链、戒指、项链，还有好多。 那为什么藏了好几个月不动呢？ 这批货准备销往重庆、成都，上海不能进了，我们准备过节的时间销。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不信我拿脑袋担保。 刚才播送的是《富翁的真相》第3集《富于顽抗》，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徐新华，录音合成王清，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顾达。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高升由王肖兵演播，严强由谭维红演播，小燕由季红演播，高英由于红演播，徐晶由程玉珠演播，许文由傅冲演播，女经理由魏思云演播，喜宝由徐富演播，赵丽由舒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云芳、徐红、宋子平、苏东升、叶新民、姚基文等。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